心吃掉了，我没法预料这一个后果，明明仍在欢笑，不笑一秒，珍惜的留下你的容颜，在思忆中捉弄我。声声退避了，我没法入睡，伤心痛楚，缓缓地里干了，昨日的爱亦弃掉，如若我可从头，是否可不必再错？错错对对错错。为何甜梦每次会惊破，怕是我本身太情多，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简简单单的爱过。从头，是否可不必再错？